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9集。幻三。这一日夜里，果然如同从阳想的那般，到了后半夜，终于是狂风暴雨。一直到第二日早上，从阳三人才回来，全是淋得湿透了。叶梅和金星明已经上了去往明旗的船只。果然如同沈庙猜想的那样，叶梅有一个银色的匣子藏得很紧，连金星明都不知道，不过他自己都还没有打开过。莫雨君的人将匣子中的东西换成了沈庙信封里的东西，铁衣从怀里掏出一叠东西交给沈庙。沈庙翻了翻，和他料的不差，的确是叶茂才这么多年搜集的用来威胁制衡别的朝臣的把柄，甚至还有皇家的一些密室。他想了想，这些东西要等谢景行回来之后让谢景行处理。莫雨君的人已经跟着叶梅去往明旗，密切注意着叶梅的动静。不过这暂且下来是没有事了。沈庙才想起叶红光，便让莫琴他们去休息，自己去隔壁屋里看叶红光。高阳倒是还在，对沈庙说叶红光的命是保住了，不过现在还没有醒来，醒来之后究竟是个什么模样，日后会不会反复，倒是谁也不知道。毕竟他受伤受得太重，若非莫琴和从阳及时将他从叶府里带过来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捡回一条命。最后高阳看了床上的叶红光一眼，问道，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皇上摆明了是要对付叶家，你却把叶家的小少爷弄到自己府上，难道以后还要养着他？ 皇上对叶家什么打算？ 还能有什么打算？斩草不除根，你该不会是同情他吧？ 自然不会，皇上做得很对，叶家和卢家处理得干净，朝廷才会更安稳。只是这孩子本就和叶茂才做的事情无关，若说是错，也不过就是因为姓了叶，生在丞相府家。先且走且看吧，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来，醒来后是什么样子。若是可以，我倒希望能和皇后讨下一份人情。 你真是奇怪。 高阳有些不解， 为何对叶家这个少爷独独仁慈得很？当初在明旗，亦未曾见过你有这般好心之处。这叶家小少爷究竟有何特别让你另眼相待？ 因为他的脸。 脸？ 高阳看了看叶红光的脸，看了许久都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他摇了摇扇子，说： 不明白。 不明白就罢了，总归不是现如今的正经事。谢景行要出征明旗了吧？沈庙放低声音。高阳猝然回头看着沈庙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却又没有说，就是看着他不说话。我知道这一天总会来的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他这段日子说是在汝阳，可是汝阳的事情都已经忙得差不多了，就算是要对付残余的势力，也不一定非他不可。凡是龙夜局势锋芒，他都不在阵场。况且对付叶家来得太过突然，皇上是不是不好了？ 其实我应当说谎话骗你的，可是想来说谎也骗不过你，恐怕还会惹得你不快。惹得你不快，罗小姐就该对我发火了。嗯，你说的不错，皇上是不好了。亲王应该已经告诉过你传位诏书的事情，如今皇上正在交代自己的心腹，要拨一些人跟着亲王去明旗。 高阳顿了顿，又说道， 或者说不应当是去明旗。定京城的探子已经传回来消息，傅修仪已经和秦国皇帝达成了盟约， 主动来进攻大梁，若是攻下大梁，两人便五五瓜分。 他胃口大，倒也不怕噎了喉咙。沈妙冷笑，傅修仪这人大约就是有了权势后就有了胃口，在那之前不是对大梁的人毕恭毕敬，态度温和得很吗？如今和秦国结盟，便敢生出这样的野心。 他也不算是狂妄。 高阳笑了笑，只是认真去看，便会发觉那笑容也带了几分凝重。他道： 之前卢家和皇室相争，虽然卢家铲除得干净，外人看起来皇室也毫不费力，甚至精力绰绰有余，实则还是损失不少。况且以前卢家也能算作是大梁有力的兵力，如今这个节骨眼，大梁的兵力其实和秦明联手也差不了多少，便需要硬碰硬。可是最重要的，傅修仪知道皇上的病情，所以随时都可以涣散我们的士气。这场仗我相信亲王，但也绝不会简单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场仗会简单，打仗都很难。 所以亲王会带兵，不过明琦那边已经先出手，就在边界处频频生事，如今只是小打小闹的试探，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正式宣战。亲王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最近都在准备事宜，不想告诉你，可能是怕你分心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那么你会跟着他一起去明琦吗？ 我可以吗？ 为什么不可以？ 沈妙看着前方，淡淡地说道：皇上的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，这场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完。到了那时候，皇上真有不测，势必会昭告天下传位诏书。皇后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，因为要对天下子民负责。我没有那么伟大，可也不想他背上一个昏君的名义，在名声上他已经够委屈了。所以大梁这边的江山，我先替他守一守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